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徐之一和沈四傍晚探访银花，此刻被徐之一和沈四问起来，银花仍然觉得手心发麻，死亡的威胁好像在一瞬间就贴着他站立在地上的阴影，顺着他关怀的小腿蜿蜒而上。幸亏这时堂屋里的电视开始播放综艺节目，主持人俏皮的插科打诨，活泼搞怪的声效传了出来，冲淡了这种阴郁的气氛。见小姑娘情绪突然低落，沈四不失时机地温声问道， 你和这些村民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经历过这可怕的瘟疫，失去过同伴老师，独自面对过死亡，你应该知道捐出你家先祖的尸骨是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吧？ 烟花抬起眼看着即便在暗夜中也俊挺的偶像，他与自己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的温和，态度是那么的认真，言辞是那么的恳切。他从见到偶像的兴奋中稍微缓和了过来，认真地问道， 四爷，你是来替这位专家做说客的吧？ 我赞助了这个研究项目，希望可以找到克服病毒的方法。 沈四委婉地说， 四爷你人真好，就是你们的方法不太对。 烟花露齿一笑， 哼，为什么呢？ 沈思耐心地询问着。烟花点点头解释道， 你们不知道，在我们这里祖宗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家族，活着的人不能丢祖宗的脸，更不用说打扰自己祖先的安眠，出卖自己祖先换钱。虽然有些人见钱眼开，但是这种事情是少数，会被人唾弃一辈子的。 烟花，你上过大学，学过生物，你应该知道人的生命也好，尊严也好，感情也好，在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就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烧成了灰也只是毫无用处的无机物，倘若是肉体腐烂了，尚且还能肥土养虫供树木汲取几日的养分，再也不能庇护任何人了。至于什么恩泽护人的风水，纯粹是人们的美好愿景，我是不信的。但是现在你的祖先却还能够对他的后代做出真正的庇护，他的尸骨可以供我们做研究，还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场瘟疫。我可以告诉你实话，这次瘟疫如果控制不下来，几千万人的生命就会灰飞烟灭。 你说有可能不是万无一失？ 烟花抓住徐志一话中的一句漏洞， 是的，只是有可能，我不能保证。 徐志一坦然地看着烟花，黑沉沉的眼睛在夜色中却显得分外的自信夺目。 你就是为了一种可能把我们村子搅得鸡飞狗跳，让这么多人恨不得把祖坟都卖了。 烟花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烟花，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但凡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过。 所以即便是我们捐出尸骨，也有可能是无用的。 是的，徐志也很肯定地点点头。但你们不捐出尸骨，克制病毒的希望就更渺小了。沈思瞪了一眼徐志怡，赶紧插话，没见过徐志怡这么实诚的人。也许明天后天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又要与你诀别，甚至下一个可能就是你自己。捐出尸骨至少能多一线希望，哪怕这希望的火苗并不大，却始终有机会照亮黑暗。沈思的话让少女又为难了起来。沈思温柔地看着少女循循善诱，那种鼓励中带着期望的目光烫得少女两颊绯红，好似她不答应沈思就会令眼前的偶像伤心失望。犹豫了好久，银花才仔细地看了一眼徐之仪，转过脸对沈思低声说， 我跟阿婆说说。 正在说着，突然堂屋里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来看本周最受关注的一条新闻，日前曾经因研究出超级疫苗而被人们视为英雄的生物学家徐之仪被其团队成员捅破，其研发的流感病毒有可能是引发僵尸病毒的罪魁祸首。今日记者又在云南苍山目睹其带队挖掘坟墓，声称要从近百年前的死者遗体中复活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有关人士担心这有可能引起更可怕的瘟疫流行。目前徐之仪实验室并未给出正式的答复，但据可靠消息称，卫生部下属的疾控中心已经着手调查研究项目。院子里的三个人正好静默了下来，电视里传出的声音显得尤为的清晰。徐志怡与沈四面面相觑，又同时看向了银花。银花明显愣住了，好半晌直到那条新闻播完才神情古怪地看了两人一眼，即使刚刚的话说，但语气间却明显没有之前的笃定。 但是阿伯固执，我说的话不一定有用。 徐志怡有些尴尬，没有再说什么。沈四却耐着性子与银花聊了一会儿，满足了他的八卦欲望，甚至在花树上挂着灯笼的照应下与银花拍照合影，给他收藏的海报签名赠言。心满意足的银花这才进了屋，用了半刻钟的时间请出了老阿婆。老太太步履稳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脑后，一块小方帕包着发髻，显得很是精神。老太太一走过来，沈四和徐志一便立刻低下头向老太太致意。莫名的，一向镇定自如的徐之仪觉得手心微微有些冒汗。老太太笑眯眯地坐到石凳上，双手搭在桌子上，手腕上一串雕着梅花的银手镯与桌面轻轻地磕碰，发出了一声脆响。沈四连忙殷勤地替老阿婆倒上了一杯茶，递到她的手中。阿婆，打扰你了。老阿婆接过茶杯，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抬起眼光，目不转睛地看着沈四。沈四的眼睛微微一眯，唇角抿了起来，突然冲着老阿婆灿然的一笑，那笑容简直可以晃花在场的三个年龄段的女性。移动荷尔蒙的气场瞬间开到了极致，烟花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口水，对着阿婆介绍说， 阿婆，你看她脸熟不？她就是贴在我们堂屋那张海报上的大明星。 阿婆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沈四，点点头称赞道， 哎呀，我还在电视上看见过他呢，这男娃子长得真好，一笑起来硬是要让女娃子们脸红的哟。 阿婆如此直接而淳朴的表扬倒是把沈四给逗乐了，他忍不住也夸起阿婆来，夸她精神好，身体棒，手上镯子好看，绣花布鞋真漂亮之类的，很快就让气氛活跃起来。只要是女人，不管种族、年龄、身份，只要对上有魅力的漂亮男人，都难免产生强烈的好感。于是阿婆与沈四说话的语气已经像是跟自己的大孙子拉家常了。见气氛正好，沈四便切入正题，阿婆，今天打扰你了，就是想请你老人家帮个忙。徐志的心突然就定了下来，他坐在老阿婆的对面，翻开宣传手册，就着灯笼红艳艳的光线轻声地向他介绍起这次僵尸病毒的情况。他讲得很慢，不断用老人家能理解的话尽量讲得通俗易懂。他把病毒比喻成种子，把人体比喻成土地，把病毒的传播比喻成蒲公英播种，让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老阿婆听得很仔细，还不时翻看着手中的宣传册子。当听到徐志怡说 可以从近百年前保存完好的尸身上提取病毒的基因片段。他惊讶地问， 死了近百年人的身上还能找到活的病种子？ 阿婆，也许能也许不能，但是如果找到病种子，我们就可以想出办法来不让它在别人的身上长出来。 这次的瘟疫真的会死很多人？ 老阿婆又问。几千万人。徐志怡点点头。老太太有些恍惚了，好像又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她问， 你真的能救这么多人？ 徐志怡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老太太想了一阵说， 我不能答应你，万一你没从我奶奶身上找出病种子，那不是白白惊动他老人家了？我家儿孙个个都出血，村里谁不夸我家坟埋得好？动了祖坟，万一娃子们遭了罪，我担不起呢。 说完，老太太有些疲倦了，她起身请银花送客。银花带着些歉意把两人送到门口，临出门前，沈思突然回过头对银花说， 银花妹妹，病毒很快也会传到云南来，到时候会有多少人被夺走生命，谁也猜不到。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捐出先祖的尸骨，徐教授一定能找到办法。你不要听电视上那些外行人乱说，如果没有徐教授研究出疫苗，之前的瘟疫就已经让几千万人丧命了。他能救大家一次，就能救第二次，你要相信他。 严花看着沈四，在他认真的目光中微微一愣，低声地说， 我再跟阿婆说说吧。 沈四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就靠你了。 严花一低头，连耳根都红了。徐志怡为他如此赤裸的美男气汗颜。出了吴家院子，徐志怡有些沮丧，那条新闻播得太不是时候了。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垂着头沿着七弯八拐的村中小路往回走。穿过一片稻田时，清熟的稻香如雾气般飘荡在空气里，蛙鸣声阵阵入耳，夏虫呢喃与稻田下潺潺的流水声汇合。徐志怡被这静谧的气氛包围，心里忽地被触动。他侧过脸认真地看向沈四，只见他轮廓深邃，眉目清朗，只穿简单的白衣黑裤，站在夜晚的稻田里也依然如太阳一般的耀眼。自从认识沈四以来，他做的事情一再地出乎他的意料。薛之一本以为他是一个活在谎言中的人，早已无法从淤泥中开出白莲了，可是沈四却一声不吭救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徐志毅也不知道沈思为什么会对流感病毒这么感兴趣，不惜带着他去偷血样，又为他提供了400万的赞助。甚至他只是简单的建议让沈思不要开演唱会，他就以身败名裂的方式将自己最隐晦最痛苦的伤疤揭开来，阻止演唱会的进行。平日里沈思关心他，照顾他，甚至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薛志怡不知道这个好看的男人，这个众星捧月的男人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的好，但是他很高兴有个如此出色的人在此刻，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始终站在自己身边。尽管此刻他已经跌入到了人生的谷底，可是他仍然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站在自己的身边。 沈四，我可以对你说一声谢谢吗？谢谢你能陪我走这一趟，也谢谢你能赶过来看我，更谢谢你一直无条件地相信我。 徐志突然很郑重地拍了一下沈四的肩头，说到这里他觉得声音有些哽咽。不知不觉中，原来沈四为自己做过这么多的事情。沈四的嘴角向上一扬，目光一闪，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 徐志也，如此大恩，你难道不想以身相许吗？ 去你的！ 徐志一喉头刚刚涌上的那一点毒意立刻就散开了，忍不住勾起脚背踢了他一脚。 看来你这声谢谢一点都没有诚意。 沈四撇撇嘴，继续迈开大长腿向前走。徐志一追上去骂他，田间小道上一个跑一个追，身影渐渐融入到夜色深处。这天晚上，徐志怡又失眠了。 睁着眼睛在床上挨到天光渐亮，徐志一便起来洗了个澡，准备出门买早餐。刚刚迈出客栈大门，迎面便看见银花搀着吴家阿婆站在门外一株柳树下。此时阳光初升，红蓉蓉的晨光斜照在吴阿婆与银花的身上。一见到徐志仪，阿婆就笑了，满是皱纹的脸上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被叶子熏得微黄的牙齿，被黝黑发红的脸庞衬得分外的灿烂。徐志仪便在这灿烂的笑容中落下了心中的大石。银花笑嘻嘻地说，徐教授，阿婆怕耽误你们时间，鸡没叫就催我带着她来呢。吴家阿婆一头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发髻别着银饰的小梳子，蓝布褂子配置着白色围裙，胸前还戴着银项圈，整个人在晨风中纹丝不乱，显得特别的端庄，像是参加婚礼一般的隆重。老人家微颤着声音信任地看着徐志仪说， 女娃你试试吧，我想我阿奶也愿意用这种方式庇护儿孙，死去的先人也会希望活着的小辈们平平安安，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要紧。 老人的话音一落，徐志仪心中微荡，顿时向老阿婆和银花深深地鞠了一躬。阿婆谢谢你们。吴家阿婆伸手拉住徐志仪的手，她眼眶红了。 不用谢我，我家六娃就是2003年感染瘟疫死了，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我希望我的娃们不要再受这种苦了。专家姑娘，银花说你本事大得很，我相信你，阿婆觉得你是个诚实的女娃，一定能找到救大家的方法，我家祖宗地下有知也会保佑你的。 银花的眼角也有些红了，但是她还是笑眯眯地对着徐志仪说， 徐教授，我奶奶昨天去了祠堂，给祖宗们都上了香了，还和曾祖奶说了一整夜的话，她一定会保佑你的。 徐志仪鼻子一酸，她没有想到有着自己宗族信仰的老人会如此深明大义。掘墓开棺对于深信入土为安的白族老人来说，做这个决定内心一定饱受煎熬。徐志仪请老人进了客栈，把提前准备好的同意书交到老人的手中。吴家阿婆不识字，徐志仪去前台借了一枚口红，让阿婆涂在指头上，印了一个指印。该印的时候，阿婆的手一直在抖，但是她最后还是摁了上去，一个俏皮的玫瑰红的指印。银花在阿婆的指印后面签上了自己与阿婆的名字。阿婆提了一个要求，这个事情不能让家族的其他人知道，更不能让村里的人知道。她希望徐志仪能够替他们秘密地进行工作，开棺后把坟墓原样填回去，尽量不要破坏他的格局。徐志仪郑重地答应了，她甚至主动提出要给出一些经济上的补偿。没想到阿婆正色地说道， 我家不卖祖宗。 挖坟的时间特意选在了后半夜，为了保密，这回带的人很少，只有四个研究员和三个从考古队借的临时工，而且全部都签了保密合同。沈思以自己是大功臣自居，也戴了个大口罩跟了上去。他们是下午上的苍山，在半山腰扎了一个帐篷，一直守到半夜才绕道上了坟区。午夜的坟区很安静，尤其是在一大群活人的呼吸声的衬托下，有种诡异的宁静。这种宁静跨越了生命，跨越了空间，像是恒久不变的时间本身。鳞次栉比的灰褐色的墓碑默然地耸立着，与周围所有的生命体隔绝开，自成为了一个冷硬的世界。由于吴家阿婆奶奶空荡荡的墓碑上只写着简单的生卒时间，徐志仪静静地看着墓碑上简单的两行字，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时间很短，短到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便已经结束了。他想，他这一生绝不要碌碌无为地接近于无声无息，他要像烟花一样，就算拼得粉身碎骨，也要璀璨地放出光芒。思及此，徐志仪按照白族人的习俗，在坟前点了柱香火，又烧了纸钱，恭恭敬敬地替吴阿婆和银花磕了头。 之前被猩红的火舌慢慢的燃透，疾风起，灰烬徐徐升空，如枯蝶还魂，漫卷入林中。众人静立片刻，便开始掘墓。铁铲与苍山上蕴积了千年的泥土来回碰撞，发出了有节奏的摩擦声。徐志怡与沈四并肩而立，紧张地看着那已经蛰伏了100年的泥地一点一点被掘开。如果棺材品质好，那么尸骨被破坏的可能性就很小，尸骨越完整，找到活的病毒基因片段的希望就越大。徐志怡默默祈祷。沈四缩了缩脖子，面对面无表情的徐志怡小声地说，我牺牲美色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要怎么报答我？你想我怎么报答你？徐志怡全神贯注地看着工人忙碌。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告诉你。请用100年的时间慢慢想。徐志怡白了沈思一眼，嘱咐研究员们做好准备工作。3个小时后，工人的铁铲碰到了硬物，发出了一声闷响，恰好一阵夜风吹过，推动松涛阵阵，像是林地里的潮汐拍浪而至，哗的一声，有青鸟扑扇着翅膀从树林的深处飞扑而出，又哗啦地落到了更远的地方。众人都吓了一跳，只听到徐志怡冷静的声音传来，才又镇定了下来，继续小心翼翼地将棺材起了出来。天灰色天幕上有细细一弯勾月，一线惨淡的双白月光静静地洒在了抛开的坟头上，带着浓重的样壁的特色棺木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尽管棺材的漆色已经蜕变成了泥土黄，但是却密封得相当严密。研究员们穿好防护服，将巨大的密封性能完美的铝合金盒子搬到了棺材旁背着，其中一个有些激动地朝着坟边示意，可以打开了吗？徐志怡冷静地点头，可以。就在棺材咯吱一声被向外翘起时，沈思突然觉得背脊发凉，他凑到徐志怡身边低声耳语，你确定不是要放出一个更可怕的病毒？怎么，你的预言师没告诉你吗？徐志怡的声音始终稳健有力，好像什么都不能动摇他分毫。没，他已经消失了。 消失了？ 徐志怡愕然，这个答案颇出乎他的意料。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 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吉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军。 第三集，寻找失踪的父亲。一辆自卸卡车载着石块，慢慢地行驶在简易的公路上。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车辆，重庆铁马集团制造的特种自卸卡车，载重量达到550吨。它唯一的使命就是在修筑水坝前给大江大河截流。十几辆这样的车装满石块投下去，就能锁住一条江。王鹏翔坐在驾驶室里，手把着方向盘，他能感觉到手心沁出的汗水。车子碾过工地上的临时路段，向作业面驶去。前面一辆同样大小的钢铁房子抛完石块，掉头驶了回来，马上就要回车了。可是王鹏翔找不准车身的宽度，他习惯开小汽车，开皮卡，而不是这种钢铁巨兽。王鹏翔稳住了心神，将自己的车移向右侧，小心翼翼地与对方擦肩而过。忽然他感觉车身轻微地晃动了起来，向右侧江面倾斜了下去。江边工地上的路都是临时修建的，显然它的边缘经受不住自卸卡车的重力，路面裂开。王鹏翔下意识地猛地回打方向盘，耳边响起了一声轰鸣，车子剧烈地动了一下，然后斜斜地停了下来，和对方另一侧的车尾部结实地撞在了一起。王鹏翔爬出了驾驶室，不，他爬出了虚拟世界。站在虚拟实验室的地面上，他摘下了面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一下撞击真是太真实了，令他感同身受。原来，王鹏翔正在帮助萧亚玲的快乐世界公司修订其最新版的驾驶模拟系统。打开这种软件，学员们套上压力传感服，戴好面罩和耳塞，就进入全仿真的驾驶室里， 不仅可以听到看到，最重要的是啊，可以从手和脚感觉到车子的控制系统，可以用身体感觉到车辆加减速、转弯、撞击、倾斜，甚至是翻倒。王鹏翔在卫生间清洗完，换上衣服，肖亚玲正在外面等着他。 警察局那里怎么样？还需要去协助调查吗？ 不用去了，我都做了三遍笔录了。那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来历，我打中他好几次，他一点事都没有。 他一招就干掉了世界拳王，却被你追得满街跑，你还想怎么样啊？ 王鹏翔知道这是肖阿姨在开玩笑，那个凶手啊，之所以逃跑，只是怕脱不了身。真要是面对面格斗，自己是否能有招架之功也说不准呢。只是自己的胸口那两拳是怎么挨上的呢？王鹏翔百思不得其解，他向肖亚玲描述着当时的格斗经历。虽然这位肖阿姨根本没学过格斗，但她和父亲和自己合作了这么久，多少也能提出点好建议来。听明白了他叙述的过程，肖亚玲开始思考。 怎么，您有答案了？ 不是答案，只是一个猜测。不，好像不可能。 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人类有一种左强右弱的空间偏好，对出现在自己左面的物体距离判断得准，出现在右面的物体判断不准。或许那个家伙就是利用这个原理，专门从你的右侧发起进攻，才能屡屡得手。到了他们这种水平的高手，毫厘之差决定胜败。不过空间偏好这种现象，只有专业心理学家才知道，一般人生活中很少意识到。也许这个人格斗经验很丰富，自己悟出来了呢。 邵阿姨，我记得您说过，科学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终极武术即使是我父亲没有研究出来，世界上也会有人在最近几年把它研究出来。 怎么，你觉得这已经成了现实？ 要不然这个家伙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我觉得不妨把答案想得平常一些，比如那个家伙是某个国家的特种兵、秘密警察，或者是世界级的格斗高手。 阿尔钦科不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高手吗？在那个神秘人手下过不了一周，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超级厉害的格斗训练团队，我应该做什么呢？是调查他，是研究更高水平的格斗术，还是约束着这个孩子别去惹是生非？就凭我们两个普通人保守着这么一个惊世秘密，这样做是否妥当呢？大鹏又不是蜘蛛侠，他不能把秘密藏在自己身体里，只要放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他总有被偷被抢的可能性。 肖阿姨，我爸爸还记录过好多民间的练功方法，您为什么不研究呢？也许这才是答案。我的技术动作不比那个人差，只是功夫比他差很远。 算下来你也在大学里学了半年真正的科学，应该知道科学和民间传说有区别吧？ 哦， 你爸爸记录的那些拳术我能拿来做研究，并不是因为他写得很漂亮，而是他交给我一堆录像资料，这东西啊，可以检验，可以分析，可以量化，可以输入计算机整理，而他记录的功夫资料却都是文字，很少有录像，远没有这么客观。搞科学 首先要眼见为实，文字最多是参考资料。何况古人没有现代人的科学大脑，他们写东西经常夸大其词。 听了萧雅玲的总结，王鹏翔礼貌地点点头，心里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也许这是每个男孩子心里的梦，如果真有那些奇功异术该多好啊，他轻易不会放弃这个梦想。没有任何媒体爆出塔尔钦科遇袭的真相，赛事主办方严密地封锁消息，只宣称世界拳王突发肾病入院，争霸赛无奈取消，所以做完这单生意后，古拉耶夫就把自己引在香港人群中。一个没有入境记录的外国人作案时又把面孔捂得严严实实，他相信自己不会被认出来。古拉耶夫来到街对面，走进一家不起眼的自助餐厅，他只吃生菜、水煮鸡蛋和白水，最多在盛到盘子里的菜上撒不超过一克的盐，并且不放任何其他的调味品。照这样吃了几顿后，店老板注意起这位奇怪的客人，询问他是否需要单独做这些菜来供应。古拉耶夫友好地谢绝了。按照约定，古拉耶夫要在香港隐居十天，等警察放松搜索后，他来到大屿山附近一处渔村，寻找到当地的联系人，那是专以偷渡为营生的渔民。古拉耶夫的老板付了大价钱，条件是不和任何人同路，单独为古拉耶夫安排一条船出境。古拉耶夫找到了联系人，对方没带他上船，却把他送到了海边，那里停着一辆刺眼的布加迪威龙，两旁站着两个白人保镖，车子里坐着一个年轻的白人，从上到下一身穿戴足有百万美元。不过呀，他看古拉耶夫时的目光却充满恭敬。这是鲍里斯·诺维科夫，俄罗斯百亿级富翁乌尔加·诺维科夫的儿子。 前辈，大师让我带话给您，佩舍夫就藏在香港大屿山地区清水围村主道39号二楼，请按这个地址找到他，问出谢尔盖的下落。 只有我去，大师没让你来配合。 前辈，我来香港是度假的。 大屿山清水围村主道39号二楼。 啊， 不能留下一条短信、一封电子邮件、一张纸片。他们这个团队里最重要的信息都靠口口相传。两个保镖回到了车里，鲍里斯开着豪车一溜烟地走了。古拉耶夫环顾四周，巧了，那个地点呢就在这附近。此刻身材小巧的阿杰丽娜背着不起眼的小包进入大屿山附近的渔村，喝茶的阿伯、打麻将的阿婆、聊天的小媳妇儿，大家都没多看他几眼。阿杰丽娜走走停停，不时拿出一个地址向当地人询问着。终于，阿杰丽娜找到了一栋老旧的居民楼，爬上二楼，敲响了一扇门。 佩什夫大叔吗？我是阿杰丽娜，谢尔盖是我父亲。 门猛地被拉开，随着冒出来的一股酒气，夹杂着腐烂食物的酸味，阿杰丽娜面前站着50多岁的白人汉子。他个矮体胖，皮肤松弛，鼻头发红，只有一双眼睛里冒出了精明的光芒。 隐约透露出他过去的身份。 太师傅大叔，妈妈带我找过您，那时候我已经记事了。 天哪，真的是谢尔盖的女儿？你来找你爸爸？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是的，我父亲修炼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西伯利亚修道院。上次你没有告诉妈妈他在哪里，说是有危险。现在过了十几年，如果有什么危险，应该早就过去了吧？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裴师傅坐了下来，陷入长久的回忆之中。当年，他主动和希尔盖一起，试图挑战白狐计划里最后的难关。三年后，佩舍夫退却了，那不是人能干成的事。而且他一退千里，大吃大喝，放纵欲望，弥补当年苦行僧般训练中失去的享受。但是佩舍夫知道，希尔盖还在那里，他已经迷上了修道院的环境，迷上了做一只白狐的奇妙感受。 你是他女儿，你来找他，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但你要有思想准备。 您是指哪方面的思想准备？ 你父亲他已经怎么说呢，他已经进入了某种境界，进入那种精神状态后，他愿不愿意接受你这个女儿我可不好说。哦，对了，你母亲还好吗？ 还好吧，嫁了远东地区的一个小官，她没时间管我。 她有没有告诉你谢尔盖当年为什么离开你们？ 妈妈说她不知道，完全猜不出，直到前不久她才告诉我。也许您这里有答案。 好吧，你是斯皮尔金家的种，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心理素质。他就在西伯利亚，在萨哈共和国奥利奥克明斯克附近一个报废的军事基地，我们曾经把那里当成西伯利亚修道院。 怎么是个军事基地，不是真的修道院？ 西伯利亚修道院只是计划中使用的代号，你爷爷当年制定的训练计划最后一个阶段要找远离人烟的地方训练，西伯利亚的环境最合适，所以你爷爷就起了这么个名字。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最后选定哪里，那就是西伯利亚修道院。 他现在还在那里，都20年了，他还没有完成修炼吗？ 我们能保持某种特殊的联系，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还在那里，至少上个月还在。他把那儿当成了自己家，至于他的修炼，应该早就完成了。他还不离开那儿，只能说明他。 这间屋子本来不大，门还虚掩着，但是房间里却凭空多出了一个人，同时门仍然是虚掩着的。这个人打开了门，走进来，再关上门，站到他们身边。所有这些动作都轻巧的没人听到。佩舍夫立刻收住话头，阿吉丽娜也看到那个人，虽然吃惊，但只是捂了一下嘴，没有叫出声。来人正是古拉耶夫，他走到了桌旁，拿起半空的酒瓶，鄙夷地闻了闻。 老兄，你就这样糟蹋师父开发出来的天赋啊？这小姑娘的爷爷为你下了多少心血，瞧瞧，都浪费了。我已经走到这里，你才发现，这哪还是只白狐啊？再瞧瞧你这个身材。 我想当个普通人，前半辈子受够了罪，后半辈子要补偿回来。 如果你正确使用前半生留下的遗产，那些辛苦就只是付出的成本。像你这样把它浪费掉，前半辈才算是纯粹受了罪。这些垃圾食物的味道也值得你用天才的味觉感受能力去交换。当年每次味觉测试你都能进入前三名。 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嘲笑我吧？ 当然，我也来找他父亲，我们的师兄。 是可查夫见你来的？ 看来你并没有脱离现实啊。 还知道柯察夫今天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找谢尔盖？还记得当年的仇恨？ 不不不，柯察夫是做大事的人，当年那些小事算不了什么。世上只有一个人完成了白狐训练的全部课程，我们这些俗人当然想开开眼，看看那会儿是什么奇迹。佩舍夫，帮助我们和他见个面。 你放过他吧，希尔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现在的状态。他成了白狐，但那对他来说不是什么超强的作战技能，那就是他现在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对查克夫来说不会有什么用。 有没有用还是找到他再说吧。你不放心什么？我们既然要看到白狐计划的最终成果，谢尔盖当然不会有危险，大师兄只是请他出山去表演表演。 突然一旁的阿杰丽娜突然高高的跃起，抡起酒瓶狠狠地向着古拉耶夫后脑打了下来。看到阿杰丽娜不和自己商量就动手，佩舍夫只好大喊了一声，从正面冲了上去，像一只熊朝着古拉耶夫环抱上去。瓶子还没有命中目标，阿杰丽娜整个人腾云驾雾般的飞了出去，后背撞碎了半扇窗子，另一部分身体撞在了窗边的墙上，扑倒在地。凭着技巧型运动员的天赋，阿杰丽娜落地之际迅速地翻滚起身，站稳后骨骼和内脏的痛感才传导到大脑里。那边佩舍夫一只手托住古拉耶夫的腿，另一只手抱住了他的腰。 你不是他的对手，快走。 阿杰丽娜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佩舍夫大叔会更危险，他的身体已经飞出了窗外，一个侧空翻落到一层的地面上，然后发足狂奔，一口气跑了100多米才停下来。他不熟悉周围的环境，停下来才发现自己跑上了一道大堤，前面就是海水，他必须退回才能走上大路。突然一道黑影闪现在几米外，和刚才一样，阿杰丽娜仍然没发现古拉耶夫是怎么现身的。 你大叔现在怎么样了？ 你为什么要找你父亲？他根本就没出现在你生活中，为什么想起要找他？ 这和你没关系。 如果你晚几天来没碰到我，那就没关系了，但现在不行。 话音一落，古拉耶夫就扑了上来，完全的没有声音，但他的猎物也不是普通人。阿杰丽娜身上流着希尔盖的血，又接受过世界水平的体操训练，他早就看好退路，一个跟斗翻越到下面一层水泥路面上。阿杰丽娜专挑有障碍物的地方跑，翻栏杆，跳船舷，从一个台阶翻到另一个台阶，他想用这种方法摆脱追逼。两个人就像兔子和猎犬在海滩边翻来越去，近了，更近了。猎犬向阿杰丽娜的后背伸出了大手。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到哪里没人看穿，我心中的忧伤，带我去吧月光，随便那个地方，当我死的时候的花，到那时竟然花草的幽香随着你的月光陪在他的身旁。去吧，月光。